你可以让爸爸妈妈也来看一看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小朋友也可以在里边感受一下，说啊，你看这就是你以后的房间。 对啊，然后不光这样，就是因为我们样板间也做了，就是关于，孩子部分的这个儿童区域。 嗯， 然后。嗯，我看到的这些客户来了之后啊，就是小孩子在那个儿童 游乐区， 不光是儿童游乐区，还有他自己的儿童房内，基本上就是这种啊，这就是我幻想要的这种我的房间，小孩子都不愿意走的那种， 不回去了，今天就住这儿吧，定居在此啊。这特别是你想想，我们自己去逛个宜家这样的商场，大家还觉得躺那床上特别舒服，不愿意下来呢，何况是一个你对于自己未来本来就有一个期许，然后正好这个房子本身它已经满足了你90%以上的这样一个愿望啊，大家。就想想，哎，你们带人看房也很有成就感吧？ 对啊，特别 大家都 特别得意的那种 喜悦，是不是？ 对， 就是哎呀，喜欢喜欢，你们这儿哎呀，设计的好，这个户型的设计很合理。然后看到小朋友，因为小朋友他的喜好很真实的， 他不会考虑大人的那些。哎呀，这个。我是喜欢啊，但是考虑其他因素，我不能过于表面了。然后 对，我还不能表现出来。 小孩子就说：“哇，喜欢就是喜欢，然后不愿意走。” 这个我们也是比较建议大家，周六和周日的时候，真的是把全家人都带上。你想想，我们那儿又有森林公园啊，可以去感受一下未来你会住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当中。同时呢，因为我们首开湘西郡项目本身已经是现房阶段了，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实地的去看一下采光、朝向啊，因为马上要供暖了嘛。 对 啊，今天立冬了。建议大家吃饺子，记得啊，记得，然后呢，你看这是不是朝南的这个房间够不够暖和呀？什么、 啊？ 其实你都可以设身处地的感受一下。 没错，就是期房吧，就总会有一些描述，然后或多或少吧，在大家期许内都会有一些，比如说描述中的画饼部分和自己幻想中可能 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区别。一看咱俩就经常购物，对，想要直接看到现房啊，没有这个卖家秀和买家秀之间的心理落差。本周末大家就可以来选择走进我们的首开湘西郡来看一看啊，哪一套房源特别喜欢，就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这个顾问去聊一聊了。而且呢，刚才其实丽健也透露了一个小的信息，大家捕捉到了吗？就是其实现在我们是有各种各样的优惠的活动的，只不过说我们那唯一的一套特价房是在所有的优惠活动之上再优惠20000块。这么好实惠的双十一活动上哪儿找？直接上京东啊，上京东的网站或者是 APP， 直接在它的抢券的这个页面当中去搜索我们首开湘西郡，就可以看到活动详情了。上半段就是这样一小段广告，还有半点报时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进入到乐享生活下半时段。说了这么半天了，是不是还没给你们说价格？我就知道你们在等这个。好了，10:30我们就回来，请丽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均价大概是什么样子的。稍后见。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？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？ 不难，每天6元钱就可以。现购买 VOVO XC60，首付50%，日供6元，轻松拥有梦想座驾。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。 金猪来了， 金猪来了！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，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。 哇，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，金光闪闪！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！ 一家一团去旅行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，时间自由，行程私密，专车专导，服务专享，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，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。 秋风送爽，登长城做好汉，乘缆车看满山秋色，果实累累，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。6162-6022，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，千人宴会、私汤温泉、星级酒店，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。预订热线8178-1111，8178-8888。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徐海峰，他以568的成绩最多金牌。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。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。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. 大

然后目前呢，这个如果比如说考虑生活购物这种，除了刚刚我提到那种大型的，像去万达广场呀、去机场啊，包括去星光天地啊， 嗯， 这些以外呢，社区配套呢也可以，在我们小区周边，这个有个那个商业底商部分，然后是像学会的底商，像超市啊，然后药房啊，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餐饮啊，这些日常的生活配套都是可以满足的。所以基本上现在嘛，大部分人都比较宅，然后 能有点外卖的地方就行了，是吗？ 对啊，一根手指就搞定了嘛。 又说出自己的生活需求，哎呀，我也是这个样子的啊。基本上说买一些东西啊，还有买一些水果呀， 啊大家真的就是靠一个手机点一下就行了，都很近，嗯，都在我们的底商范围之内就可以完成了。而且北区现在是已经全部都入驻完成的一个状况。 北区基本上就已经达到，北区就已经全面销售完了。然后，入住的有个别的没入住啊，然后可能是客户自己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、个人需求问题。然后呢，基本上已经全面入住。南区呢，也在陆陆续续在入住过程中，所以。现房的好处呢，就是在这种你不需要再去等，不像期房嘛，你还需要等个一到两年才交房，一到两年之后具体什么样都是说给你画饼啊什么。现房就是你所见即所得，就不需要考虑说我喜欢，我觉得合适，我现在就可以买，我不喜欢，然后那可能说啊，你可以再考虑考虑别的。 嗯，对，我觉得现房的好处真的就跟我们双十一放在购物车里边一样，你放在购物车里边你还得等个快递是吧，还有哎，这中间因为双十一还快递还爆棚了，就可能得等一周等两周，这个现房不用啊。我们湘西郡这个项目现在是现房销售的阶段，所以你进去你说我就想要这套，打开看看吧，哎，看了好啊，这家里人孩子都喜欢，咱们就可以定下来。而且你完全所有的都在你的预期的范围内了，对吧？就是我装修啊，或者是我买家具啊，买家电啊，我都可以开始考虑了这个事儿，不是你有一个漫长的期房等待期。你首先是想象啊，它大概是什么样子呢？啊，你就开始各种往购物车里边放，但是最后呢，真的交房那一刻发现，哎， 我可能尺寸不合适了，我可能风格不太对了。 反正就是麻烦会在两年之后两三年之后再显现啊。我们现在呢现房销售的首开湘西郡，大家想要了解一下可以关注项目的微信公众号，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双十一的活动，在11月10号，也就是本周六的当天，帮你清空购物车的活动，怎么样，有没有很心动？就是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一个愿望清单，大家来勾选三项，然后呢11月10号的当天啊，首先是报名成功了，微信报名成功了之后呢，只要你当天抵达我们湘西郡的项目啊，就可以参加抽奖。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，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，有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品牌的耳机啊，将近700块钱，然后呢也会有很实用的冬天特别干燥啊200多的这个加湿器，也都是有的啊。大家去看一看愿望清单，一定会有你现在双十一的购物车里已经有的东西。说一下价格吧，这卖了这么长时间的关子了，大家一直拿着计算器等着呢，说90平小三居得多少钱呀，啊，这下月200平得多少钱呀？ 对呀，大家心里边预期是不是得蹭蹭的涨啊？ 啊，就是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200平下月是，而且还送花园，对吧？ 实际上呢，价格部分来说，我们觉得真的不是很高，因为现在基本上像五六环之间，或者是像市区内吧，多数总价区间都得是千万起的这种。但是呢，像我们这种类别墅类的小洋房，然后整体环境也是市区内的，然后周边依托于大公园，生活配套也相对完善一些吧。反正之前的客户来的时候，当时他们有心理价位是在说得700-800万、小千万，但实际上我们的价格呢就是在400万到800万之间吧。然后整体均价下来呢是在45500左右，所以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 啊。就哎，其实400万起的话就是90平的小三居。 对， 大家去核算一下这个价格，真的。然后但是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就是现在通州区的这样一个购房的 对 啊限购的政策， 对，因为通州是副中心嘛，副中心的发展整体来说还是要有一些规划和控制的，所以针对于通州买房呢，就是属于是北京市内限购之后的最严苛的区域了。 嗯， 所以买房的政策呢，就是限购一套的住房呢，基本上是比如说没有住房的本市家庭户口，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拥有一套的住房，但是户籍属于通州或在通州已经落户三年，这样的就是本市家庭， 有一套的， 对，但是已经有一套了，但是呢，就是他想买二套的情况下，就是在通州内有三年的纳税啊，或者是落户啊这种情况， 落户三年， 对， 针对非北京市户籍。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？ 非北京市户籍的话，就是，他需要在本市内目前名下没有房产，然后可以购买，就是满足北京市的购房基础上，然后呢，就是近三年在通州连续缴纳个人，就是个人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，然后就可以购买一套。 前提是你，就是满足了北京市基本的那个连续60个月。那个基础的要求，然后呢，你这连续60个月里边有3年是在通州来缴纳的就可以了。非北京市户籍的这个家庭名下也不可以在北京有房，对吗？ 对，因为现在购房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嘛，比如说夫妻双方的，或者是，但是比如说，子女啊，满18岁这种的，他就是属于独立家庭了嘛。 这个我们也可以，给大家一个参考。目前通州它的这个限购的政策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我觉得很多想要在通州来买房的朋友呢，可能也本身在那里有工作， 对， 居住的这样一个需求，或者是其实很早就在观望，对吧？你期房买了，你不也得等2-3年吗？对，然后何况我们现在是现房，我觉得如果之前已经有动心说想要在通州区来购房的朋友，现在应该就可以。本周末吧，我也不是说一定，因为我个人不是一个购房专家，我不能说是现在是不是一个大家购房的好时候，或者是说出手的一个最佳的时机。但是呢，我觉得，首先现房的优势在这里，第二是，买房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要满足全家人的需求是第一位的。 买房这件事情，尤其大环境控制，就是还是说房子是用来住的。既然房子是用来住的，那说明是什么？是你有实打实的这种居住需求，或者是改善性需求，有需求才会有消费嘛。 我也替在观望的朋友问一句啊，可能这个问题有点尖锐，丽健可以考虑回答或不回答。因为我就是其实从去年开始，我们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这个房价的一个走势啊。很多人就说，其实2018年呢，我们其实有一个回落的一个好的现象在，但是呢，这个回落呢，又让大家有一点点担心了，说那我现在买会不会是一个高位啊？就是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从整个通州的发展，以及我们本身项目这个45,500的均价来给大家一个建议吧。 其实说到整体通州发展来说，从2015年起，通州的新城规划就开始有陆续被传出，然后呢，那会儿开始呢，就是虽然一直这个说法没有被证实吧，但是那会儿房价就已经开始上涨了。然后随着这个就是最新的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副中心的这个规划出台呢，就是其实房价还是有一阵波动的，所以后续才会出现了这个通州区域限购这件事情。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整体房价走势上去看一下，在2005年的时候呢，房价基本上是在，就是通州的房价基本上在几千块左右。在2010年出台，就是被传出有这个新城规划的时候呢，房价基本上是突破了3万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整体价格在4万左右，就是我们项目在4万左右，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说整体通州区域内政策也好，什么也好，这种整体的控制原因。因为如果不控制的话，那40万人口东迁，那这个区域整体来说饱和度太高了，商品房得到什么程度呢？所以基于房子是来住的，然后基于大家是房子是毕竟关系到民生这些，所以还是说 并没有说房价是被哄抬到什么阶层，或者是说一定是说触底到什么阶段，但是以我们项目来说吧，现在确实是属于价值洼地阶段。 嗯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好像我之前在新闻当中也是看到，是这个月吗？是这个月就要正式的启动，11月15号。 对， 是吧？因为大家 11月15号开始启动， 对，一直也是在观望，说这个东迁的这个计划，城市副中心啊，然后呢，我们主要的这个领导班子迁过去到底是什么时候？好像是10月下旬通知的这个消息。 嗯。整体来说是现在目前北京市委市政府将在10月15号开始正式启动搬迁工作，然后首期启动呢就可能是4套班子和4小部门的搬迁，合计这部分人口会达到20000人左右。 嗯， 然后未来陆续会推动大概是40万人正式入住通州。 嗯，本月的15号就要正式开始了。 对， 你看就跟我们现房一样啊，很多的消息呢，哎，就是大家就是会很好奇，说那到底具体的实施的那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？ 嗯， 啊，现在大家到我们首开湘西郡看到的是现房。第二，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政策已经落地了，已经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时间表已经开始了，那就是11月15号啊，第一批我们的4套班子啊就已经开始要陆续的往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来迁移了，所以大家还在等什么呢？嗯，你也可以住在刚才我们说的首开湘西郡这样一个像大森林，是在你身边的 公园里的洋房， 对，小洋房里边，而且呢，价格重点是价格，你看，我们是90的小三居起，然后我们的价位，其实真正的90平真的拿算5500去乘它的话，就到不了400万。是吧，可能这还有一些其他的优惠活动的力度的话，可能甚至都不到，还会差一点点啊。我们就跟大家说的比较宽松，400万到800万这样一个全房的价格。重点是呢，我们在本周的时候有一个双十一特价房仅此一套，可以告诉大家是哪个户型吗？ 是我们的90平米户型。 哇，你们好考虑大家的刚需的需求啊。 国企嘛，毕竟还是要有一些社会责任担当的。 嗯，很好，这个鼓掌，为我们的国企鼓掌。在90平的这样一个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可能都不到400起的这样一个价格基础上，你可以让你的置业顾问再给你算一算现在我们现房的一些优惠。在此优惠之上呢，大家如果去京东啊，去京东不管是 PC 端还是 APP 去抢券的那个环节当中看到了我们首开湘西郡的这个券，赶紧去把它抢到手里面来，可以再优惠20000块钱，这个力度很大了，基本上全屋的家电，是吧？家具啊什么的，我觉得都能算上90平。 嗯， 这么大的优惠的力度啊，想要去知道怎么参与，两个方法。第一呢是搜索我们首开湘西郡的微信公众号，我们还有在本周六的一个帮你清空购物车的活动，是在微信公众号来参加的。第二个呢就是在京东啊，在京东上面可以找到我们，然后呢去抢一下这个特价房，仅此一套哦。刚才提到了一个价格洼地，我们不是严格意义上要跟其他的这个项目去做比较，但你李健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吧，就是在我们周边可能地理位置跟我们比较接近的啊，然后呢，他们现在的一个大概的价格区间是什么样子的？ 基本上周边小区像千张树、徐汇御景这种的都是已经没有房源了，都不是说你想是说去买，而是说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了。然后那些基本上当时都是在1000万级左右吧。然后我们临近的产品基本上规划是就是那个区特别有特色，有独栋的、叠拼的，然后像还有我们这种洋房的，所以整体来说的话，就是对应说这个，这个套。 套总价来说，我们是这个就是周边对标项目里边是属于总价最低的。 嗯， 但是你想想我的所有的配套也好，然后是这个周边环境也好，这些都是大家是 共 有的共 享的。 对， 嗯，这个也其实很好理解，因为其实叠拼啊或者是独栋啊，它本身自身的面积放在那里啊，你不可能指望它总价能够低到什么程度，双十一给你做个特价也是不可能的。哎，但是我们90平到140。还是120， 就是到140平层的， 平层的小洋房啊，4到8层。你看，我们今天还拿出了一个特价房，再减20000，还等什么呢？本周末就去我们的首开湘西郡，看看你未来的家的样子吧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跟丽健聊到这里了。再跟大家重复一下，可以参加活动的两种方式，一个是关注我们首开湘西郡的微信公众号，就可以来。